话报告涉华内容同布林肯的表态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充斥政治谎言和意识形态偏见。美国政府年复一年借所谓人权报告诋毁抹黑中国，攻击世界多国多地，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人权判官、人权标杆，暴露了美方的虚伪和双重标准。赵乐坚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怎样，不是美国某些人讲几句说话或者是发表一份的报告就能够诋毁。美方应该立即停止对他国人权指手画脚，攻击抹黑，改过自新。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该区。在下午四点，强台风马勒卡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晚上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渐转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74点，升55点，总成交金额10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68点，跌1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6升7.2，恒生中国企业73.82升3.8，盈富基金21.58升6仙，美团154.1系升2毫，京东集团227.8升3.6，阿里巴巴98.5跌5毫，快手64元升3.35，中国海洋石油11.46升4毫，友邦保险80.15跌7毫，紫金矿业13.7升1.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201，瑞士法郎8.416，澳元5.824，加元6.201，新西兰元5.323，欧元8.4947。每百日元对港元6.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7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3点，升508点。港金报1845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76美元，卖出197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已经去到近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这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孟公窝路。提一提大家，尖沙咀汉口道有紧急维修，去九龙公园方向近海防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4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真善美村、至美楼、长沙湾、海德苑、黄大仙、黄大仙上村耀善楼、

四月十三星期三， 做咩咁好唱？ 我谂住开声咁帮自己。 做咩咁嘈？ 呢句应该 系 我今日 第一句讲嘅嘢， 第一句讲嘅嘢咯。我今日第一句讲嘅都系同你讲。 OK OK， 就系翻到嚟公司嘅时候， 我好有幸成为你今日第一个讲嘢嘅对象 如果必须要讲，其实好多时候咧，每一日嘅第一句我都系同彭嘉芬讲，即系瞓喺屋企，我系唔讲嘢。或者即系瞓到好晏，因为我好早瞓啦，实在我可能六七点先瞓啦，朝早呢排即系，唉，我都想改啊！ 你话俾屋企人听到情何以堪啊？ 佢都知噶，佢都知噶啦。 我建议咁样啦，下次搭车翻嚟嘅时候可以聊一下嗰啲司机叔叔倾多几句啦。 得噶，搭车嘅时候要车张谈话唔得噶嘛。 你又啱， 你试我， 好彩你 又未瞓醒啊！啊，谂住试我， 瞓醒啦，瞓醒啦。 因为而家夜晚咧喺屋企都系啦，都系左搞右搞啦。咁呢排咧就喺度搞紧个电脑咧，谂住即系拍片或者直播嘅时候可以用到嘅镜头啊。 嗯， 即系咪之前我买咗啦， 系 佢画面嘅问题啦。咁 你呢一排真系好迷玩呢啲咁样嘅 gear 嘢。 之前都有嘅，但系而家就好似想的起心肝。即繼續整啲嘢咯， 都係嘅，因為你近年你需要用呢啲器材，即係科技啊、電腦嘅器材，係嗰個需求係大咗。你始終喺屋企要有好多嘢先處理到嘛，冇辦法出去做嘛。 同埋你多咗機會喺屋企 work from home 啊，之前咁我買一支麥，咁你好地地買咗，如果你唔 set up 成套嘢，你就辜負咗支麥啦，係咪？ 即係為咗支麥，你就要灑盡你嘅金錢去配合佢。 你要做好佢，咁但係嗱，你啱啱講個 point 啦。你就话洒尽金钱去做啦，我嘅概念就系究竟屋企有啲乜嘢嘢我系可以用到嘅先， 系 减少要使额外嘅钱， okay， 用屋企嘅素材先， 即系必须要买嘅先买。 系啦，今日即系处理紧镜头嘅问题啦，其实电脑有个前置镜咧 ，which 系 OK 嘅， 系 即系都正常啦。 即系系，即系喺个系你系book 嚟噶嘛？你系系咪？ 我唔系，我系Mac 嚟噶。 哦 ，OK， 所以咧成座嗰啲， 咁所以就冇得喐嘅， 系啦，长期封咗， 封住咗啊！咁我系冇得控制佢嘅角度啦，咁冇办法。咁之前有上网买过，咁但系分享过啦。总之搞一轮之后，有咩对焦咩嗰啲咧，上次嗰单嘢咧， 我终于知道你上次讲嗰个嗒嗒声系咩啦。跟即你上次讲咧，就系嗰个 webcam 买咗翻嚟，跟住个摩打个变焦，即系佢成日要对焦，所以有啲嗒嗒声啊嘛。我终于谂起嗰个声好熟悉啊，即系好似嗰啲海狮拍自己个肚嗰啲声啊。 讲嘅嬲啊，嗰个咁所以嗰个我放弃咗啦。咁跟住咧，寻日晏昼临唔知定夜晚，突然之间 pat 行咗上网，突然间灵机一触嘅，就咁我屋企嗰部单反，佢可唔可以做到 webcam 嘅功能咧？嗱，其实咧呢个谂法咧，我几年前已经有噶啦，嗰阵时又系初拍网上啲片，谂住直播下打下机咁啦，嗰阵时，咁跟住就谂起我又系冇镜头。咦，屋企有部单反，其实佢都系一个镜头啊。 系 能唔能够即系插条 USB 落电脑之后，佢就可以成为咗嗰个镜头。 嗯嗯， 系啦，代替咗电脑嗰、那个，咁就即系可以直播嘅时候用到咧。 系 咁，当年我嗰个型号系唔得嘅。咁啊，寻日突然之间灵机一触，上网再揾啦。隔咗几年之后，应该都有三年啦，差唔多吓。而家得咗咯。 好， 而家可以咯。 而家系要使唔使额外装一啲嘢、或者新款嘅机先做到噶？ 越新款当然越好啦，因为佢会影响到嗰个像素。但系因为而家的确系因为 Covid 多咗人喺屋企，可能有人多咗人开直播啦，或者系开会啦、视像会议等等，个需求好大啊。 嗯， 特别外国都系啦。咁所以系佢嗰个相机型号嘅官方品牌自己出咗一个 software 啊。 咁其实你装咗落个电脑之后唔系好大嘅啫，亦都唔需要运行佢嘅，佢自己你装咗佢就会识得 detect 佢，好似一个你当好似以前嗰啲叫咩啊？嗰啲 drive 咁啦， okay， 驱动程式啊，耶、yeah ， 好劲 啊！我记得。 咁然后你装咗呢一个 drive 呢个驱动程式之后，咁系咪一插线落个电脑度就 work？ 一插线之后开个 OBS， 跟住你拣 video capture 用就可以 select 呢、這、一个呢、這个驱动程式。咁你嗰个相机个单反咧就可以变成个镜头，咁就影到自己啦。咁、当然啦，有几个影响嘅，即系视乎你嘅型号啦。咁佢最 maximum 好似都系1080嘅啫，即系如果你想玩 4K 嗰啲。就算你 其实都好够噶啦， 其实好够噶啦。咁但系我个相机本身系可以拍到1080嘅片， 系， 但系因为型号比较旧，咁所以佢落咗电脑之后，佢最近好似都系6640嘅啫，即系去唔足嘅。 O K， 咁但系 雖然唔好足，但係都唔同嘅個質地，即係像素唔夠啦。但係個望落去質地啊，有啲景深同你電腦嘅前置鏡係有啲分別嘅。咁同埋唔使咁大啊， 單反嘛， 係啦。 咁即係俾個樣都清晰啲啊，係咪先？ 係啊，咁跟住我就整下整下就，咦得咗咯？跟住其實電話都係㗎，即係呢個生果牌咧，其實佢而家都又係出咗啲驅動程式，你連咗 OBS 之後咧，你個電話就可以成為個鏡頭去做直播㗎啦。咁 其實都係嘅，所以因為我見咧好多即係身邊有啲音樂人朋友仔咧，有時佢哋自己可能喺屋企也好，喺 studio 也好咧，拍一啲 cover 片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會 set 部單反。咁我最初都好奇嘅，同你一樣啊，你咁得意嘅 set 部單反咁專業嘅，其實佢都有同我講過。類似，我諗佢都係將佢直接駁落個電腦嗰度，咁然後就直接可以用個電腦嗰度錄片，咁就方便好多咯。 新啲型號更加唔使搞咩驅動程式添㗎，我諗新啲嘅型號直接而家嗰啲靚好多，正好多㗎啦。不過呢個好多年前咯，呢、這個一二年啊，十年哇，十年咯部機 咁耐啦。 我嗰時點解咧？嗰時總之政府派錢啊，跟住又畢業就去西藏，所以買咗呢部單反啊，諗住去影相啊。 但係就一路係擺到而家先用得着啊。 唔係之前一路都有影相嘅，去旅行都有帶嘅。但係你手提電話嗰個鏡頭越嚟越方便，越嚟越 OK 嘅時候咧，就冇乜點再用啦，因為你駝住部機真係好煩嘅。 但係你發現而家爭咗十年咧，即係爭好遠㗎啦。啲 功能爭好遠啦， 啲功能爭好遠。而家啲新科技真係好新啊，好日新月異啊。 即係啲科技嘢有時真係你，唉，好似我都老啦，真 係。我想讲咧就系咧，即系你讲起呢个题材，我又想补充少少，就系当你到底一个人啊，几时会开始觉得自己老咧？我发现就系当你有啲科技嘅嘢你唔识，然后你要问一啲俾你身边即系可能年纪再轻啲嘅朋友仔嘅时候咧，你就必须要承认自己老啦。点解我会有咁大嘅感受？就系因为我都最近喺屋企，即系始终而家喺屋企有好多嘅可以做到好多嘢啦，即系好多工作可以喺屋企做到嘅关系。咁我都尝试去完善自己屋企嘅工作嘅设备咁样啦。 系啊。 咁最近我就喺屋企 set 紧个 WiFi， 因为我嫌屋企个 WiFi 唔系好稳定。咁我要先讲下就系我屋企嗰个 WiFi 嘅设定系点咧？就系我嗰个网络供应商佢做即系签合约嘅时候，佢已经俾咗一个类似叫做 WiFi 管家咁嘅东西，一嚿机俾我咁样啦。咁以前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话，你系咪咁就系以前会有个 modem 噶嘛？ 系，我屋企都仲系用紧 modem。 咁啊，墙嗰度拉条线出去，驳落个 modem 度，个 modem 再拉条 LAN 线，再驳落个 router 度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咁咧，我而家咧屋企咧就系喺墙嗰度拉条线。就係嗰個 WiFi 管家，咁我就嫌咧佢個 WiFi 管家個 WiFi 射出嚟咧，嗰、那個 速度 唔係好穩定，係啦，有時會覺得佢好似有時快有時慢咁，咁我就好想自己換一個靚少少嘅 WiFi， 等我去做嘢嘅時候方便啲，做視像嘅時候又方便啲咁樣啦。咁於是乎我就搞咗好耐啦，因為喺我嘅心目中就係我嗰個 WiFi 管家咧，其實佢個用途係一個 router 嚟嘅。咁我就不停諗啊，我掹咗個 WiFi， 我諗住直接掹咗個 WiFi 管家就駁一個靚啲嘅 router 落去啦。 咁啊正啦。 咁然後我掹完曬啲線咯，發現死啦！點解我埲牆一拉條線出嚟，嗰條線唔係 LAN 線嚟嘅，我條線點解駁唔到落個 router 度？咁我咪攞唔到個信號咯，我咪唔可以直接喺嗰度攞條線駁落個新嘅靚嘅 router 度啦。 新買嘅 咁樣， 新買定係 新新買嘅新嘅靚嘢嚟嘅咁樣。 有冇驚啊？死啦！而家係咪轉咗啲線路都唔知咩樣 啊？跟住我直頭嗰下，好彩係夜晚啫。如果唔係，我應該會即刻衝動到去打去個網絡供應商度鬧佢啦。我有冇搞錯啊？你播咗咁嘅機 啊？你呢個舉動 嚇，你換埋條線，你搞到我都喐唔到，我冇得換喎，咁點啊？咁我有一個咁樣嘅懵懵地嘅衝動啦。咁但係我嗰下就因為都夜啦，咁所以就唔會打去問人啦，即係唔會打去問網絡供應商嗰邊啦。咁我唯有問下身邊啲朋友有冇啲類似咁樣嘅情況可以點解決。跟住然後有一啲年齡比我細嘅朋友同我講，即係我好似咧發現新大陸咁樣嗰下，佢話嚇呢個部機。咪就係個 modem 咯，你直接將條 LAN 線駁落你個 router 度就用得噶咯，咁樣跟住然後我先恍然大悟嚇， 哇！而家啲新科技真系新啦，我觉得自己原来 甚至乎可能我啲科技唔系新啊， 吓系我个人太脱节啫， 系太欧 系啦，我个人太脱节。咁到嗰一下我就发现死啦，原来必须要承认自己老啦，因为以前咧屋企嗰啲电脑嘢都系自己负责去搞晒噶嘛，即系通常爹哋妈咪。唔識咁多電腦嘅科技嘢，咁啊自己去學，自己去砌機，自己set up 曬屋企嗰啲上網嘅系統。咁嗰陣時覺得自己做得好得心應手啊。到隔咗事隔咗，我諗幾年之後都冇乜點喐過之後咧，而家要再上翻手，發現哇！真系要认自己老啦，真系要问下身边啲后生啲嘅朋友仔先搞得掂啦。 因为咧，你啱啱讲嘅嗰啲问题好衰嘅就系你未必上网揾得到啊。即 系 有一啲咧， 系啊系啊， 而家都真系好好噶啦。譬如我剪片咁样，有啲功能，即系唔系成日剪最基本嗰啲啦。你想做一啲进阶啲嘅时候唔识。我起码上去 Google 度打嗰几个字咧，我会揾到个答案。 系啦，有啲教学片咁样会俾埋你噶嘛。 咁但系因为你系 within 嗰个程式里边去运作，咁佢可以有人话到俾你听点做啦嗰啲功能。但你啱啱嗰啲情况咧，其实好难上网问到人嘅。 系啊，因为太个人化嗰件事。 系啊，你太多变数喺里边啊嘛。有时真系我都买咗个 router 翻嚟，可能哦，点解佢成日夜晚无端端咧，佢会升唔到嘅咧，或者成日自己系咁重新连线。 系 呢啲上网系揾唔到答案嘅。 系啊，因为就算你上网问咧，其实都会有人识答嘅，有啲好专业，但系你唔识表达啊，因为嗰样嘢真系太复杂啦，可能过程中有太多专业嘅用字啊。 通常电脑。冇嘢，電子嘢咧，你上網問，通常佢都會叫你掉一扎資料俾佢。而嗰扎資料，你會發現其實我都唔知點樣揾嗰啲資料。 係，我完全喺琴日 有一扎嗰啲曲咧， 完全感受到呢種嘅感覺。 唉， 唔係等於即係其實同啲音樂人做音樂一樣咧，即係之前都同啲音樂人傾開，佢哋都係噶嘛。即係當佢隔咗一段時間冇去 update 佢哋做音樂嗰個軟件之後咧，你一 update 翻，你發現哇！好多嘢重新再嚟过。 嗰个 Ega 嘛 ，Ega 讲过嘛。唔知道你啊，有冇都好似我啱啱讲嗰种感觉，即系发现有啲嘢可以自己唔识啊。即系好多嘢出现好多问题、好多疑问嘅时候，觉得自己即系有种老啦嘅感觉咧。

咁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子夜漫游》。Yuka 之前其实都是跟 Delta T 合作推出都市 Lonely Night 的，那时的 mood 呢都是这些夜间的 City Pop 的感觉。跟着来这位朋友推出的作品呢都一样的，他名字是陈浩，有这一首半意识。 爬升，漫游幻想的真理。少年我未看清，朦胧间这位你，代入梦湖作记忆。经过我又爱着扑朔的流动变色，光与影浸浸你，我眼目盖上了无秒钟暂停，仍是我的，只得我的，只一晚我跳了入画面中清醒，轮作角色，终点。 呢一種音樂，你就幻想自己喺呢個夜市中漫步一樣。雖然而家望唔到出面係咪個天未黑曬啦，咁但係黃昏階段咧又可以嘅。夏天呢啲時候聽咧係舒服嘅。就有 Yumi 中游美的 Breaking My Heart。 喂，由这一首开始呢，一年四首我很喜欢这个 flow 的，无论你想度假放假还是跳舞都好。

选你我来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连环不幸 Mr. E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酒暴醉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众生 二一埋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 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叫你休 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喎 半个钟头的 party vibe 的歌啦，先听一次六点钟新闻报道啊。

位嘉宾咧，我对佢印象好深刻噶。之前咧，佢又话自己即系屯门区嗰边住啦，跟住上一只歌又讲啲印尼嘅元素喺里边咁噶。 系啊，所以每一次佢都有啲新尝试带俾大家。我决定要送呢一句俾佢： 舍得勇于尝试。 哇，唔知佢近排试紧啲咩咧？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Monkey 薛德勇嘅 ，Hello Monkey，Hello 再次见面啦，我哋 系啊，今次我哋送嘅呢一句咧， 犀利啦， 系咩咧？ 薛德勇于尝试啊！ 多谢。 上次啊送咗呢个勇往直前啦，咁啊知道咗，即系你之前一路点样样玩音乐啊，即系嗰时系即系参加比赛啊，跟住自己哇，系自己自弹自唱，好似控制得多啲咁啊，了解咗。咁今次即系呢个勇于尝试，我哋嘅谂法就系、是。即系到而家开始，即系叫多好多时间去玩音乐啊，做自己音乐啊，咁、之前有派上我哋都见过面啦。咁其实一路做嘅时候，有冇一啲位已经开始会要试下啲新嘢，要发掘下啊？除咗以前学落嗰套要叫强化佢之外，都要搵啲新嘅技能啊，新嘅范畴要试咧。咁所以我就觉得 有 呢、句都好似几好咁样啦。 真系有，真系有。 系咩喺咩范畴咧？近排 最基本嗰樣嘢就係開始試下自己做編曲咯，即係首先係 demo 先嘅，當然咁但因為我之前咧喺今次呢一首派台歌之前嗰啲歌咧，我嗰啲編曲可能都係揾其他人幫我做嘅，即係有啲合作開嘅，一路都係我做咗個曲，跟住就係啦，咁啊同佢一齊去傾下，咁一開始就係佢揼曬咁滯嘅，跟住慢慢我開始啊，好似有啲 idea 有啲諗法咯，咁啊同佢傾，跟住去到最新呢一首咧就係、是。我基本上一開始就揼曬成個籠出嚟㗎啦，即係譬如鼓啊、琴啊，雖然全部嘢我都唔識，咁但係咧就揾啲方法揼落去咁樣啦。咁所以今次做呢首歌都好開心嘅，因為我真係第一次嘗試由零開始去到一首完整嘅樣嘅一首作品咯。 有冇咩緣起令到你不如今次我都 有呢個衝動？ 係咯，整埋啦咁樣。 其实都唔系冲动噶啦，其实阿希咧一路都系谂住我哋可以自己做晒嘅，咁但系因为我真系唔识，咁我又唔想件事好难睇咁样，即系可以砌嗰啲嘢落去又唔啱，咁但系喺一路整歌嘅过程咧，咁慢慢都学到少少嘢啦，即系即使我唔识弹嗰个乐器，但我都知道，可以有呢一啲嘅音嘅东西喺入边，咁咪试下自己读咯。譬如琴嗰啲嘢就系、是、我唔识弹嗰啲 chord。咁咪上網揾啲 code 咯，即係哦撳呢幾粒掣喎，咁我撳落去咯。咁佢個 software 又可以俾你 copy 噶嘛，咁啊就係彈咗一個，咁啊可能 copy 落去擺喺啲我需要嘅地方。咁然後鼓啊嗰啲嘢咧就仲簡單啲嘅，因為個 software 原來咧佢有得 gen 個鼓出嚟嘅，原來好方便嘅。依家做音樂，咁啊我唔識，咁但係我可以聽到佢哋 gen 出嚟嘅嘢係咪我想要嘅一啲風格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可以咁样尝试咯，变咗 点样 change 个鼓出嚟发咧？系你已经有晒其他嘅编排嘅部分，咁然后可能佢好 AI 地会因应你嘅编曲，然后佢会 change 一啲类似嘅一啲节奏啊，定还是可能佢好随机地会 change 一啲唔同嘅鼓出嚟，咁然后你就拣一啲啱使嘅落去咁样咧？ 佢係好似你頭先第一 part 講嗰個咁樣咯，佢就係咧一開始你可以 set 咗verse 啊、pre-chorus 啊、chorus 啊呢一啲嘅結構，咁然後咧佢入邊係會有一啲 drummer 俾你揀嘅，即係可能有啲係打 hip hop 嘅，有啲係打 rock 嘅，有啲可能打啲 jazz 嘢嘅，咁你揀一個，咁然後佢就都應該係隨機嘅，咁佢隨機就住嗰啲部分咧去擺翻一啲鼓聲喺度。咁跟住你可以再喺入面做一啲調校嘅，即係你想疏啲，你想密啲，大力啲，細力啲，咁然後佢就會慢慢變個樣囉。 咁跟住你就去聽下究竟係咪自己想要嘅嘢。咁但係去到最後呢，其實可以用返佢嗰個聲去再執嘅。 嗯。 即係可能變返 MIDI, 咁樣你再督返我唔需要喺呢個位置有個 kick drum, 喎、哎、踢走佢先，即係可以咁樣做嘅、 啊、 原來。 即係逐個 layer 掹走或者加一啲新嘅嘢落去。 係囉。因為我以為係。 好方便啊。 我仲停留喺即係就算用嗰啲叫 DAW 都好啦。即係你係要逐格逐格畫，即係佢啲分曬 grid 㗎啦，然後你就畫嗰啲弧。我唔知原來係可以咁樣將出嚟㗎咯，而家。 好奇問一下先，問下而家 Monkey 編曲係用緊乜嘢嘅 software 我用 Logic 嘅。 哦，即係所以你估嗰一 part 都係喺 Logic 嗰度搞 gen 埋出嚟俾你嘅。 是啊是啊、 哦、真的太方便了， 跟住再執聲，是啊，很方便啊。但即使不是 Logic 都好，其實、普通你買蘋果它送的 GarageBand 它已經有這個功能、 嗯、 是嗎？好似係、 啊， 好似係，好似 係，好犀利！ 好似係你可以揀一個風格之後，佢就會整一紮一個 pattern， 有一紮樂器，咁你就可以自己再調咁樣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如果做一個 demo 或者想俾人聽嗰個大概 picture 係點，其實依家好似真係好簡單就可以做到。 咁喺佢嗰個叫工具上面，佢可以有呢啲幫助，但你覺得即係編曲除咗嗰、那個即係工具幫你之外，可能個腦裏面去諗究竟啲嘢應該點樣行嘅時候，會唔會都係你自己嘗試編曲其中一個要叫嘅跨過嘅一個難關咧？ 係啊，要啊，因為我以前其實唔係太識編曲呢一回事係點嘅， 係 即係我想象唔到啊，因為我淨係。彈住支吉他，咁我嘅認知可能就係、是、哦有吉他，然後可能有個人喺度幫我整一啲嘅敲擊，整個節奏，即係可能整個鼓，咁然後我已經唔知道可以再點樣做噶啦，即係可能以前有夾 band 嘅時候就可能知道哦會有個吉他手可以撩一啲嘅吉他聲喺個底度嘅喎，咁有琴手又可能可以幫我墊住彈啲 chord 嘅喎，咁但係其他嘢咧。冇接觸過嘅時候，真係好難去想像嘅，所以就可能係聽唔同嘅作品，跟住就慢慢去留意下佢哋究竟背後做緊啲乜嘢，跟住就喺嗰啲地方度學咯。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歌佢係好簡單嘅，即係我容易聽到嘅，佢可能就係一個好 acoustic 嘅吉他，但係後面咧有個人喺度拉緊大提琴。哦，成件事嗰個感覺，哇，正喎、啊，係一啲慘慘地，好有詩意嘅 feel 喎。咁我就知道有呢件事，咁我就譬如編曲嘅時候，我想加啲大提琴咧，咁我就會諗呢個方向咯。我就當自己係個大提琴，我哼一啲嘢出嚟先。咁試下擺落去個底度，睇下啊，好似都 OK 喎。咁我就再嘗試慢慢篤翻嗰啲音出嚟咁樣啦。 我記得咧，上次同 Monkey 傾偈嘅時候咧，都仲係講緊話，可能即係由一個即係可能 cover 歌開始，再慢慢變上去自己作曲啊，咁樣逐步去嘗試啦。今次傾偈已經一嘢就跳咗去編曲呢個部分啦。我想問下，係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咁短時間內嘅一個變化，其實你覺得係？几何级数嘅一个变化嚟，即系嗰个难度高咗几多倍咧？比起自己去作曲啊、写歌啊呢啲嘅部分， 几多倍我就讲唔到，但系真系好难嘅，我自己觉得。但系咧，可能其实系因为都有一段时间噶嘛，即系佢由我呢一个开始作歌去到依家，可能都有两三年嘅时间。咁可能喺呢一个过程入边，其实我不断有吸收到一啲嘢嘅，但我唔够胆去将佢做出嚟。因为我觉得自己唔识，譬如琴我唔识弹。咁我就算有个 idea， 我知道呢首歌我要加琴，我都唔够胆弹佢出嚟，因为根本都冇听，根本都唔系琴应该要做嘅嘢。咁但系今次我就唔理啦，既然阿希又想我自己做。咁我又買咗個 keyboard 仔，咁不如就試一下啦，即係彈出嚟好肉酸都唔緊要，俾人聽到嗰個樣係咁，俾我自己知道嗰個樣係咁，所以可能最大嗰個改變係我今次肯嘗試咯，即係我夠膽去試，即使唔識，但係我都試。咁样咯，咁就变咗哦，原来咁样就跨出咗好大嘅一步咯，咁。 好奇多一样嘢就系、是、由零开始去学呢个编曲啦，到你够胆将第一个呢、這个编好曲嘅 demo 交俾阿希，大概系几耐时间嘅事情咧？ 我谂 都唔使一個月嘅，即係譬如我作呢首歌嘅時候，即係可能兩三個禮拜，即係到我去揼到一個我覺得可以俾佢聽嘅一個版本，咁我覺得係兩三個禮拜到啦。因為我覺得佢佢首先唔介意嗰個質素係點嘅，因為 demo 嚟啫嘛。咁我都係想俾佢聽嗰個結構啊，想俾佢聽成個 feel 究竟好唔好咧？佢覺得點咧？咁樣，同埋佢都知道我咩都唔識噶嘛，佢知道我淨係識吉他嘅，咁所以會有好多包容喺入邊啦。當然，咁所以就我都唔係用太耐嘅時間去做呢一個嘅 demo 嘅。 但我覺得好勁嘅，其實兩個星期內可以由零開始到已經完成咗一個比較初稿咁樣，都好快嘅。其實兩個星期， 因為玩呢啲 software 咧，我都有試過撳咧。我覺得佢其中一個最花時間嘅係咩咧？就係揀嗰啲聲同埋玩嗰啲聲，即係咧，你突然間逐個逐個，譬如好似頭先你講鼓或者琴咁，你逐個撳，你就發現，呢隻聲我曾經唔知喺邊度聽，哇！呢隻聲又幾過癮喎，嗰隻又好過癮。之後係咪你都有經歷一個咁嘅狀態，又興奮啦，又要有一個即係可能選擇困難症就哇！咁多成個 library 咁多聲，我點樣去揀，點樣去玩呢？咁樣 同埋挑剔起上嚟咧，好似嗰啲女仔揀唇膏咧，兩種粉紅色咧，可能爭好少咁樣， 其實分唔到啦。 系分唔到噶嘛，有时即系你会唔会都有呢啲阶段呢？ 其实有噶，有好多噶，即系譬如拣琴声咁样啦，咁我嘅脑海入边佢就系一个钢琴嘅声，咁但系佢有好几款钢琴俾我拣，我听落去咧，其实我唔知道有啲咩分别嘅，但系譬如可能再俾一啲专业啲嘅人或者譬如我俾 Samuel 听，跟住咧佢会拣呢个正啲，嗰个冇咁正，跟住我是聽不到的，咁但是唔理啦，因為那些揀聲是之後的事啫，咁所以我可以將它擺在最後。咁但是譬如一開始去做的時候咧，可能真的會花了很多時間在呢些地方，不是因為需要咁做，而是因為很好奇，咁啊個個聲都想聽一下試一下，就變咗係啦，花好多時間在那度。咁但是譬如我上一首歌咧，有一啲民族樂器嘅。即是我在聽那些民族歌的時候呢，我聽到有類似的聲音，那它在個 library 那裡呢可能都有幾款是民族樂器的，那但我心目中已經有一種聲它是一個這樣的聲音的，那那些時候呢就容易點揀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因為它比較特別一點，不會是個個聲音都是那一款樣咯。 去到呢個 moment， 你就會知道，原來嗰隻聲個名係咁嘅，即係有時攞你幻想到，但係你唔知點 search 佢個名噶嘛，會 啊，係啊，冇錯， 原來你咁。 啊，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花時間嘅位置，因為你唔知佢叫咩名字，所以你要逐個逐個聽咁樣。但係好玩嘅，真係好好玩，我覺得編曲。 同埋啱啱你講到就係，譬如上一首歌Pulang Rumah 啊，係嘛？係咪大概咁 ？Pulang Rumah， Pulang Rumah， Pulang Rumah， 係啦，即係嗰一隻歌亦都係一隻喺你近期嘅作品裏邊幾唔同嘅一首歌，即係佢好 upbeat 啦，有少少好似電子音樂類用到嘅聲喺裏邊啊，你嘅唱法或者個 structure 都唔同。即上一首歌點解又會用一個咁嘅 approach， 或者甚至乎攞一個 topic 咧？即係離開咗屯門啦，去到印尼啦咁樣。 其中一個好重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除咗屯門之外，咁都想寫多啲關於自己嘅嘢。咁離開咗屯門之後，咁我可以寫咩咧？咁我就諗，不如寫一啲特別少少嘅，就係、是。我嘅家庭背景，因为咧我系一个印尼华侨嘅家庭底下长大嘅，咁所以由细到大其实都会听到好多印尼话啊，或者系佢哋印尼华侨会讲嘅一啲佢哋嘅普通话啊，咁样即系捞埋嘅佢哋中意，咁所以咧令到我慢慢大过咗之后咧，即使佢哋可能喺屋企都讲广东话多，咁但系譬如出到街咧，听到有啲人佢哋倾偈嘅时候，咦？好熟喎、啊、呢樣嘢，佢哋又係講緊一啲印尼話或者係 mix 埋嘅普通話咁樣，咁我就會覺得好有親切感嘅。咁然後嗰一期又好似係年尾去到新年咁上下啦，咁我覺得可以寫一首同屋企有關嘅嘢。咁然後呢一個嘅語言俾到我嘅感覺就係一個家嘅一個感覺，咁所以我就 將佢變成一首歌，咁又可以講到屋企，又可以透到少少一啲自己嘅東西、自己嘅背景喺入面。咁同埋我都幾鍾意一啲 hip hop 類嘅作品啊、rap 啊嘅嘢嘅，咁所以又試下喺呢首歌入面加下咁樣囉，所以都好好玩嘅呢隻歌。 咁嗰句即係歌名嗰一句 布朗魯瑪 個意思其實係 佢嘅意思其實就係返屋企，系啦，布朗魯瑪就系翻屋企嘅意思。 哦， 系啊，咁同埋写呢首歌嘅时候咧，都有担心过啊，唔系个个都识听印尼话嘅，基本上都唔识听啦。咁用呢一个嘅语言去做会唔会有问题咧？咁但系我谂下谂下就觉得，可能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人咧，佢哋嗰个背景其实都系在其他地方嚟嘅，即係可能佢哋爸爸媽媽可能在其他地方嚟嘅，可能係唔知咩國家，馬來西亞之如此類，即係佢哋都有佢哋自己細個嘅常聽嘅一種語言嘅，即係譬如我有啲朋友係上海人，佢屋企細個就係聽上海話噶啦，咁所以咧佢即使大個咗，佢都係講廣東話咧，佢喺出邊聽到上海話，可能佢都會有一種好有親切感嘅感覺嘅。系啦，咁所以我就想试下将我有亲切感嘅呢一件事咧摆出嚟，咁睇下大家即使唔同背景，会唔会听落去啊？佢都会联想到佢自己细个嘅一啲感情啊之类嘅嘢咯。 我都识啊，我都识啊，萨林啊，巴基，我识萨林啊，巴基， 系印尼噶嘛？ 系印尼噶嘛？ 我 印尼， 因为我哋港台有个节目咧，有一个印尼嘅主持啊，即系佢成日都系一个 萨林啊，巴基， 萨林啊，巴基咁啊， 早晨 呢一句， 因为早晨系咪解？ 系啊， 系好似系，好似 好有亲切感，所以都。 世界太可怕，布朗魯瑪，布朗魯瑪，偷走发生很多变卦，现在只会感恩可回家一下。唉，今晚要完几点才收工，望住个 mon 紧要录下 iPhone， 坐监都有得放风，终于放空 Happy Hour 送一送，喂，嚟多两 round， 乜都唔想谂，我净系想去玩。睇到信息都变冷淡，今晚几点翻？我留咗你饭，来电了，仍是这句话。想收线，人无耐性，听吧。人大了才渐领略吗？外边怎丰富那强我家？布朗魯瑪，布朗魯瑪，于是太贵家去啦。若是世界太好。你翻过家乡，朴素嘅乡村，鸟语花香，旧相一张一张咁欣赏，听你分享住响印尼嘅景象。Thanks my dad and my mom， 为咗未来离开你哋嘅根，喺树相识，喺树结婚，俾我可以喺你树诞生。其实已忘掉了印尼，依稀记得捞面极有风味，唯独我听到这句话。才知心底最挂住我家，布朗魯瑪，布朗魯瑪，于是快归家去啦。若是世界太可怕，布朗魯瑪，布朗魯瑪，周遭发生很多变卦，现在只会感恩好，布朗魯瑪，布朗魯瑪，发音也许不太对，但道理有意思吗？布朗魯瑪。有这个家，虽然老掉牙， 听到今日 Monkey 嘅之前一首歌，你听到嗰句你唔明嗰句咧，其实意思即系话翻屋企啦咁解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收咁多系时候获利回吐咯。 You kiss me so sweetly， 上年年头自己有很多负面情绪，但亦都因为这样感受到身边很多朋友给他的爱。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是由这些爱所 inspire 的。作曲 J 风，填词 J 风 Oscar， 编曲 Nick Choi Tima， 监制 Tima J 风。 24 hours未能分离， 上班七个星期，今个礼拜回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朝早向选举主任提交786份的选委提名表，正式报名参加行政长官选举。选举事务处说，行政长官选举的选举主任杨家雄法官已经收到李家超的提名表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会在提名期结束之后7日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李家超回应是否有信心当选的时候说，取得选委提名是第一步，会尽快撰写政纲并公布内容。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38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同734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宗确诊，当中超过44万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同超过74万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今个月8至10号，即系政府呼吁市民自行做快速抗原测试嘅3日内，呈报阳性嘅个案增加至3142人。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62宗嘅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嘅死亡个案有8735宗。日本东京都再多8253人感染新冠病毒，数字同一星期前相比减少大约400宗，另外再多5名患者死亡。首相岸田文雄认为境内确诊病例有增加的趋势，但是专用病床和重症病床的使用率仍然属于低水平，目前未有必要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日本三月下旬解除全国的防疫限制措施，近疫情出现反弹的迹象。岸田在国会表示，目前85%的重症风险高的长者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加强剂，现阶段各地方政府并未提出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要求，认为未有即时实施的必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渐转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朝早转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中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另外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丽景。重复一次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景。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在观塘游泳池。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提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大涌道回旋处支路快线的意外啱啱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查组。 冯森怀疑沈氏兄弟之间隐藏咗一个令人心寒嘅秘密。究竟他们为了什么原因宁愿背负杀人罪名都不讲出真相呢？ 罗欣妍和冯森回到现场重组案情，欣妍突然向他表白，他会怎么回应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乜原来一张凳都对我哋身体咁大影响嘅咩？ 其实办公室嘅桌椅咧，就最好系有承托力嘅。所有淋嘅嘢你会舒服，例如 sofa 你瞓落去你会好舒服。但系咧，其实你肌肉咧会放松唔到嘅。有啲大班椅咧，佢本身系淋啲，就相对承托力冇咁好。如果你加多少少坐垫，加翻一啲额外嘅承托咧，其实都可以改善到呢个问题。 要了解多啲点样由日常生活入手，帮你继续终身美丽，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一齐终身美丽。 勇于尝试， 今天松动音乐继续有 Monkey 施德勇的 Hi Hi， 我们就刚刚即是讲完他勇于尝试在一个编曲，刚才都讲了，即是这个今次的編曲，你在畫類裏面的編曲自己都、即叫完成到個 demo 啦。咁啊，呢一首歌繼續在你再介紹之前咧，一個傳統都係我同阿斌咧就會估下關於呢只歌嘅。咁啊，交俾你揭曉嘅一陣間。 好，咁啊，我估先啦，因為咧，我想估嘅就估關於歌詞嘅部分，因為誒呢一隻歌嗰個歌曲背景本身即係可能係一個古仔，係比較悲傷少少，但我想估嘅反而係咧、其實入邊因為關於畫畫啊嘛呢隻歌。其實我覺得有啲嘢係真實發生嘅，但係就唔係悲傷嘅部分嚟嘅，即係可能例如係佢入邊會講到話描畫我共你的故事會是這幅畫，可能係你現實當中真係會試過，可能同自己嘅伴侶 在生活当中会为对方画啲嘢，增添下啲情趣啊，或者可能将你哋嘅一啲古仔啊，会真係画出嚟嘅，即係可能呢啲係喺现实生活真实有发生过嘅情节、所以就将佢呢个画画嘅部分搬咗入去歌词入面咁样。 不过就主要係即係 sweet 嗰部分。 sweet 嗰部分我估係 sweet 嗰部分係真嘅。 我估埋你就揭晓。咁因为你都有同我讲话即係你觉得即係自己声线唱 sweet 歌好似有啲怪怪的，咁觉得即係惨啲嘅好似啱啲。咁但係我初头听嘅时候头一两次就咁听会觉得哦係囉，即係个女仔叫即係分咗手，咁所以送唔到幅画俾佢啦。咁再听落去、再真係仔细望歌词再睇就係唔係呢个故事当中嘅男主角冇得送幅画俾个女仔，係因为个女仔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咁我諗过哇你条友将佢推到咁极致啦。咁我都估嗰样嘢就係因为既然你都觉得自己嘅声线好似配合一啲比较叫凄惨凄美啲嘅一个故事嘅话，与其淨係普通嘅分手，倒不如将个故事嘅设定将佢推到一个极致。咁樣即係反正都一係唔做，一做就做到極致啦，所以就個設定就去到個女仔其實係離開咗呢個世界，咁變相嗰種慘就唔係純粹慘情歌，而係有啲遺憾咁樣，可能你會覺得襯翻自己多啲，我覺得個諗法係咁樣嘅。好啦，咁我兩個都估完就交俾你揭曉啦， 開估啦。 首先我覺得你兩個都好犀利。即基本上是中晒的。 每次他都这样讲好客气啊，真的 你个人。 真的真的中晒真的很犀利。咁我想这个都是我会很开心的地方，因为首歌出到来原来是大家真的会 get 到入面想讲什么的。咁首先好像阿斌咁讲啦，我是在现实世界入面呢，其实真系同我女朋友咧，系喺一啲大时大节嘅时候，系会送画作俾对方嘅。 哦， 系呢个系佢开始先嘅，即系虽然我系一个由细到大都画画嘅一个人，咁但系佢唔系嘅。 吓、你都系一个画家， 中意画画啦。咁佢就唔系嘅，即系佢就唔系画开画，但系佢好中意画呢样嘢嘅。咁所以我哋啱啱開始一齊嘅時候呢，佢已經有畫啲公仔送俾我，咁好搞笑嘅，其實係即係好 funny 嘅啲樣。咁跟住之後就變成我會陪禮俾佢啦，譬如喺生日啊、情人節啊，或者一啲大時大節嘅時候，我哋就會互相送啲畫作。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即係幾開心，或者係幾有趣嘅。咁所以今次要寫一首情歌，咁然後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呢已經有諗過係想用畫畫做題材嘅，因為呢個係我嘅其中一部分嚟嘅畫畫。咁所以有呢個題材，咁我就諗咁就啱啦。咁我既然現實生活真係有呢件事發生，咁就將呢樣嘢都擺埋入去啦。咁但係好似阿波盛你咁講呢，佢點解最後係會變成一個个女主角会死咗咁惨呢？一嚟呢就係、是我哋度嘅时候呢就已经係好似你咁讲啦，既然係要寫一首属于我嘅情歌或者我啱唱嘅情歌，咁佢惨好合理啊。咁如果係普通分手呢，又好似啊大家都係讲呢样嘢喎，咁不如真係去到激啲啦，死人冧楼最劲㗎啦，咁样咁再由我把声唱出嚟，咁可能成件事又更加啱喎，咁样啱 feel 喎。咁另外一件事呢就係喺创作呢首歌嘅过程入面呢、曲可能已经写好咗啦，我记得好似係写好咗啦。咁、然后要写词啦，我哋喺度读緊词嘅部分呢，喺呢一个期间就我女朋友嘅嫲嫲离开咗、即係佢真係好突然咁样离开咗，而我亦都喺呢件事入面咁一齐去经历，咁亦都要见到佢爷爷係好伤感啊，跟住放唔低啊，咁可能係真係会有好多遗憾喺入面嘅。咁而我呢自己亦都经历过嘅，即係我屋企我爸爸好多年前离开咗，咁我见到我妈呢佢亦都係好伤感放唔低。咁我就諗啱啦，咁依家死人冧楼，咁今晚嫲嫲又不幸咁样离开咗，咁我就想好似有少少代入喺爷爷嘅一个身份入面，喺呢个角色入面，咁就喺呢首歌呢好似代佢送一个礼物 最後的禮物俾嫲嫲咁樣，即係有少少呢一個嘅意味喺入邊嘅。咁、哦、所以成件事就好順理成章啦、嗯。即係又經歷呢件事，咁佢本身度嘅時候亦都係呢一個方向。咁所以最後咧就變成依家呢一首《你做我的畫裏》嘅呢一個故事背景咯。 係、嗯、因為你把聲係即係我 啱襯數， 好襯係有一種滄桑喺度嘅，即係。所以你啱啱讲个古仔就系佢唔系净系纯哦，我失恋啦，佢飞咗我，即系唔止系咁咯。我觉得你嗰把声听落去 再真实啲嘅一啲感觉嚟嘅，系 系啊系啊。 但我想好奇一下就系咧，喺呢份词写起之前咧，你去写呢个曲嘅时候，写、嗯、呢、這个demo 嘅时候，有冇嗰个画面都已经系好咁即系咁悲伤啊？即系已经喺写紧呢首歌嘅时候已经系咁悲伤，但系去到作词开始先去到呢、這个。咁悲傷嘅環境 嘅，寫曲嗰陣時都未去到話好悲傷嘅。咁、嗯、我一直腦入邊嗰個畫面咧，就係佢畫畫，因為成首歌咧，我想佢嗰、那個編排咧，就係、是、由一路畫草稿開始，去到最尾畫完幅畫、嗯、送出去。咁、嗯、所以其實同詞人夾嘅時候咧，佢都好辛苦，因為佢俾我彈咗好多次，即係我係咁來回來回咗好多次，咁好多謝佢最後寫到呢篇歌詞出嚟啦。咁咁我喺作曲嘅時候咧，就係諗住呢個畫面啦，就係、是、嗰個人就喺度畫畫，跟、住可能咧去到後面嘅時候咧，佢本身畫都冇乜嘢嘅，但係因為佢嘅要送嘅對象已經離開咗啦，咁、佢慢慢開始已經好傷心，一路畫嘅時候咧一路流眼淚，咁、可能甚至會滴濕幅畫添，即係會有呢啲畫面。咁去到最後咧，其實我係唔想佢係傷感嘅，因為我見到譬如我媽，佢嗰陣時係好傷感嘅。咁我係想呢一件事咧，就係佢畫完幅畫啦。可能佢最後咧送係可能係燒咗幅畫又好，點都好。我畫完幅畫，我就將嗰個悲傷嘅感情咧放喺幅畫度，跟住就完啦。即係自己要平復翻啦，即係唔可以一路沉落去嘅。因為我見過真係沉咗落去好耐都起唔翻身咧，其實都好辛苦嘅。咁所以我喺呢幅即係喺呢首歌入邊嗰個主角，我就係想佢最尾就係畫完放低，係啦，擺咗呢一個嘅情感喺幅畫度，咁就 OK 啦咁樣咯。 咁因為你話會將一啲叫做畫畫嘅步驟，由即係起稿啊，跟住可能勾線啊、上色等等呢啲步驟，都希望好似隻歌嘅個 structure 慢慢一步一步啦。咁因為你有畫畫，你會好清楚。咁但係去到俾阿 Roy 即係填詞人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對於佢嚟講都要花啲時間，你要解釋俾佢聽？哦，其實嗰個步驟本身做啲乜嘢，可能點樣 relate 翻喺一個兩個人嘅關係當中，你自己覺得係等於邊一個 stage 咁樣咧？ 又未去到咁深入嘅，咁、但係即係要具體啲同佢講，譬如因為佢可能頭嗰一兩次寫完嘅詞咧係好詩意嘅，咁可能我哋睇完咧啊係一篇好靚嘅詞，咁但係咧代入唔到嘅，即係唔會覺得佢係畫緊畫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就要俾一啲比較具體啲同畫畫有關嘅一啲詞彙啊，或者係一啲專有嘅名詞啊，咁啊等佢可以知道哦係、原來係要將呢一啲擺落去，令到大家知道呢一個係一個畫畫嘅背景嘅咁樣，咁同埋要逐段逐段咁樣去分析俾佢聽啦，即係因為我本身已經度咗，譬如第一段佢就係起稿，第二段咧已經開始畫緊啦，跟住之後咧可能入到chorus 嘅時候咧，就一啲情感嘅嘢，佢好唔開心嘅，或者係佢好掛念嘅，即係呢一種嘅感覺，跟住去到再後面嘅 verse， 可能就係、佢已經差唔多要完成啦，佢要俾幅畫俾對方啦，咁樣嘅結構就要講清楚俾佢聽，咁等佢唔使頭都大埋啫嚇，咁點樣先啱啊？咁所以呢個我自己都要好清晰嘅，咁喺呢一首歌入邊，我亦都學到呢一樣嘢啦，即係點樣可以再清晰啲咁樣去講俾人聽，究竟我嗰個諗法或者係我想要嘅結構係點咯？ 我见你话呢首歌系 so far 你自己都好中意、好满意嘅， 系啊，系 个原因系咩咧？系咪因为好似头先第一 part 咁讲，就系、是、今次你都自己可以叫完整到一个叫 demo 嘅编曲，所以令到你偏心啲，觉得呢只系特别中意多啲，定系有其他原因咧？真系 都有嘅，即幾個原因都有。第一個原因就好似你咁講啦，因為成首歌我參與嘅部分叫做最多，即暫時嚟講最多。咁所以我喜愛佢嘅程度亦都係最多啦。咁另外就係因為我真係好中意畫畫，咁所以可以用呢一個做題材咧，我亦都覺得係好似了咗某一啲心愿咁嘅感觉嘅。咁同埋我自己係都幾鍾意讲一啲生死嘅题材嘅。所以喺呢首歌入面可以带到呢一样嘢出嚟，咁亦都係一个令到我会加佢分嘅一个地方。咁所以成首歌真係都幾满意嘅。系啊，都几开心嘅。 系咯，因为仲记得上次讲即系黄金海滩露尿嗰次访问，都话嗰阵时陈永谦都同你讲，可以发掘下关于你自己嘅嘢俾大家了解。咁嗰阵时即系传闻有两首歌咁样佢讲，跟住去到即系头先上一 part 讲即系印尼又系你啦，跟住画又系你。其实里边你都有几多唔同嘅灵觉，即系慢慢自己都发掘到出嚟，可以摆喺啲歌度，系咪咧？即 系 都容易揾下都揾到嘅。 是啊，因为我其实以前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这样的，就是没有其他人经历那么多东西啊，没什么大起大跌啊，跟着专长又好像就是很平庸啊，就是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但是在作那么多歌，或者是现在定了要写歌的时候找自己的一些东西去写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慢慢去见到自己，即使是平凡呢都会有一些不平凡的地方，或者值得可以拎出来分享的地方。还有在那个啲歌出咗嚟之后呢，其他人的反应俾到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我觉得那样东西很平凡可能不是太值得讲，但是原来人家听下去呢，佢會有佢嘅睇法嘅，佢會有佢嘅感觸嘅，佢嘅感動嘅地方嘅。咁所以變咗係我會更加有自信，更加相信自己拎出嚟嘅嘢係都 OK 嘅咁樣咯。 係㗎，即係你以為畫畫畫咗好多年，冇乜特別都係咁啦。但係對於我哋啲唔係好識畫畫嘅，喂，唔係啊，已經係一樣嘢嚟㗎。係 啊，畫低一幅好畫都真係唔簡單啊。 跟住你話編曲可能即係叫初咁樣完成或者試咧，但係喂，咁我哋都唔識，其實嗰樣嘢 仲要咁短時間內完成， 真係唔簡單。 但係我想好奇一樣嘢就係咧，因為今次我去望翻首歌嘅 credit， 比較得意嘅位置就係在於咧，今次係分咗監製同執行監製嘅，即係監製就有 Monkey 你加埋 Samuel 啦，咁執行監製就係趙登熙啦。其實我想問一下，因為我頭先去聽你去講嘅時候，發現其實呢首歌基本上有好多嘅部分，基本上 Monkey 你已經可以自己搞掂咗啦。咁另外兩位嘅監製，佢哋嘅 position 喺今次呢首歌入面，其實係會負責一啲乜嘢嘅崗位比較多啲呢？ 首先我讲Samuel 啦，因为 Samuel 系佢喺首歌入面呢，佢今次唔算系话一个好主导嘅一个角色，即系可能有好多嘢我自己度咗，咁但系佢可以令到我度嗰啲嘢呢出到嚟更加好，更加靓声，更加合理，因为有好多嘢我唔识，咁所以呢我以为系 work 嘅地方呢砌咗出嚟呢，咁一啲專業嘅人一聽落去就知道，唔係咁㗎喎，呢、這個樂器唔係做呢啲嘢㗎喎，或者佢個chord 唔應該係落呢一個㗎喎，即係呢一啲呢，咁佢哋就可以幫我啦。咁另外就係阿希啦，咁佢就係去幫我把關嘅，即係用佢嘅專業嘅角度，用佢嘅經驗去話俾我聽，首先嗰首歌有啲咩係得，有啲咩係應該要改。咁然後就住佢呢啲經驗，就住佢呢啲意見咧，我就可以令到首歌可以做得更加專業。即係譬如我喺一開始嘅時候咧，雖然度咗好多嘢，譬如有啲 baseline 我自己好中意嘅，咁佢聽咗都話幾好聽嘅。咁但係咧，原來佢話翻俾我聽咧，彈 bass 嘅人咧係唔係好常彈嗰個 range 嘅。即係我將佢變成可能係一個吉他嘅 range 咁樣嘅音域。咁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咁佢就唔似 bass 啦。 咁你度完嗰啲嘢佢又唔似 base， 咁所有嘢又炒埋一碟嘅话咧，啲人听落去就会觉得唔好听。咁呢啲咧佢就提翻我，咁我就要再去改咯。咁所以佢哋系喺首歌入边俾咗一个好大嘅一个辅助协助，咁令到件事可以成功咁样咯。 哦，啱啱嗰样嘢我都冇谂过。 我就希望嗰件事可以現實啲嘅，即係可能真係拆出嚟俾人哋去彈，我哋譬如 full band 咁樣去彈嘅時候，係真係可以合理地彈翻出嚟嘅咁咯。我係想做呢件事嘅，咁所以我希望成件事係真實啲嘅，可以啲樂器擺落去係真實啲嘅、那個感覺。 系啦，咁啊呢一首你做啲话，你作为你自己暂时啊最中意嘅呢一首，亦都推出咗一个即系 remix video 啦。咁呢一个就嗰幅画系咪就真系你自己画落去噶啦？即系嗰个 remix video 嗰、那个。 系啊系啊系啊，咁系啦，嗰幅画就喺度。 啊 哦， 但系嗰个其实呢个系咪脑里边都系谂住自己另一半去画噶？呢、這个女仔。 会有少少嘅，有少少呢一个嘅元素喺入边。咁但系咧幅画咧。其實我是參考一個大師的作品的，咁呢個大師是莫奈啦。咁咧，我點解會揾佢的作品呢？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咧，就已經決定咗我要參照一些名畫去畫呢一個嘅 cover art 嘅。咁我一路喺度揾啦。我原本嗰個構思咧係蒙羅麗莎嘅，咁但係我就諗，如果我畫個蒙羅麗莎，即係換成當係換咗我女朋友擺喺度，咁嗰幅畫。即係有咩意思呢？點解呢？做咩要好似蒙羅麗莎咁樣喺度微笑呢？咁好似唔係幾合理，即係擺喺我身上。咁所以呢，我就不停咁樣揾啦，我就揾到莫奈其中一幅畫呢，佢中文嗰個譯名呢係打陽傘的女人與她的兒子咁上下嘅。咁我再睇佢其他作品呢，都係畫佢屋企人比較多嘅。咁我就覺得，咦？呢、這個畫家嘅作品好啱我喎，即係我呢首歌就係想講一啲愛嘅嘢。咁佢都好愛佢嘅家人，所以先成日畫佢啫。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一幅，我覺得可以將佢擺喺呢一個 cover art 上面嘅作品咧，咁啊去參考，咁啊變成依家呢一個嘅畫作。 哦，即係因為頭先都有講過話，你同女朋友之間都互相送畫，咁由佢發起啦。其實，咁其實你平時互相送嘅畫嘅 content 會係咪都真係會畫佢啊？定抑或其實都唔一定，即係可能有其他嘢會送俾佢咁樣嘅。 都會畫佢嘅。其實因為我哋好中意將一啲自己中意嘅。譬如電影啊、動畫啊之類嘅一啲可能 poster 嘅嘢咧，變成係我哋自己的樣子，即係做一啲二創。 哦， 咁跟住成件事好似得意啲，又大家都中意。咁另外咧，呢、這個都好好笑嘅、啊、呢、這個。呢、這、一個係Toy Story 最新嗰套啦。 哦， 咁跟住佢入面就有呢兩個角色嘅。 係， 咁就因為我哋都中意睇 Toy Story。又就變咗呢一個 所以可以聽得出咧，就係即係 Monkey 將佢平時真係自己先啦，同女朋友相處，佢自己嘅興趣畫畫呢樣嘢點樣透過今次呢一首歌，即係融入咗喺裏邊。有呢首你最新嘅派台歌叫做《你在我的畫裏》嘅，咁啊，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嗰個 news video 嗰幅畫，就頭先講即係莫奈嗰個 inspiration， 跟住同埋係佢自己親手畫 ，Monkey 親手畫，大家可以睇得到啦。今日多謝你同我哋介紹啊 ，thank you， 好 ，thank you， 多謝你哋。 Bye。 随便构思，灵感充斥空气，流露了我所爱，我所好，我所有，画面中只有你。纯白就纸，铅笔沾勾出细腻，重现了你肌肤，你声音，你思想，年月不可清理。讲过画下我眼眸中的你，为何再三催，却总忘记？把醋艺练到如玩游戏，偏不瞄着你，画眉描画我共你的故 事会是这幅画，将昨天的苦与乐渲染或美化，等记忆添满色，默默延续那年华。谁料我共你的故事，最后这幅画被遗憾偷偷化掉，极甜蜜刹那。写乱色得冷色，抒发心底记挂，想作罢，但情感怎瞬间火化，然后上色手颤抖不太美，流泪的都枯色，到天色，到山色，陪着你嘿嘿，终于都可以兑现那诺言，但迟到画稿你不能见，只够泪后悔，无泪怀缅，靠画布纪念。这幅画被遗憾偷偷化掉，极甜蜜刹那，将暖色转冷色，未来是漆黑吗？没意义，我知道，唯愿你在我共你的故事会是这幅画，跟你幸福很快乐，日常欢笑下，走个家再种花，共度